哨中感觉到，从眼过看不到，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。是无理， 但有心 爱 冥王， 谁算这算是情愫？

想他，我想他，曾辜负爱的他，自己妹妹也已长大，才有真心被 这一切。

沉默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Thank you. 会怪你妈妈，结果最后是别人在得奖，你也要给予充分的掌声与微笑。开的车不能太好，住的楼不能太高，我到底是一个创作歌手还是好人告示代表？讲几句就必须是冠军，拍了电影就必须要大卖，只能说当超人真的好难。如果假如 想在你